上听。名家新秀登场，弹板丝弦齐鸣。京城听戏何处去？戏迷乐里觅知音。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戏迷乐，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戏迷乐为您安排京剧名家名段，今天上半时段先来请您听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李维康、黄德华主演的女起介片段。李维康是中国戏校最具代表性的早年的毕业生之一，他不归流派，博采众长，形成了他自己的表演特点，在继承传统和创作剧目当中都有突出的成绩。他在剧中扮演苏三，扮演崇公道的是丑角名家黄德华，表演内敛冷峻，真是大丑之风范。下面我们就请您听这段女起介。故事的环境和主要情节呢，是老公差崇公道押解苏三去往省城太原复审，途中苏三拜崇公道为义父，父女二人边走边谈，苏三述说身世，崇公道加以宽慰。这是2005年夏天我台录制的剧场实况。 日此你我父女三心之 犯走嘞， yeah!

以上您听到的是李维康、黄德华主演的京剧《女起介》片段，这是2005年夏天我们录制的剧场实况。下面我们请您听上个世纪50年代香港的珍贵录音，裘盛戎主演的《盗御马》片段。 Thank you.

让孩子也能享受城市发展成果。 妈妈快看，儿童故障专列来了。 今天的展览小朋友们免费参观。 建设儿童友好城市，让我们的家园更温暖，更包容。 以上为广告时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惊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棒儿边。 您正在收听的是戏弥勒。 勾陈梨园史话，一海奇珍赏听。名家新秀登场，弹板丝弦齐鸣。京城听戏何处去？戏迷乐里觅知音。 好，欢迎您回到戏迷乐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下半时段我们请您欣赏京剧《赤桑镇》。《赤桑镇》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由北京京剧团的裘盛戎、李多奎两位大师首度演出的，至今呢已经上演六十年了。这出戏呢唱功集中，可以说啊，两位艺术大师创造的唱腔和表演都突出了一个情字啊，尤其是感人至深，也使得这出戏呢成为了裘派和李派的保留剧目。其实这出戏呢一经排出上演呢，不长时间之后，裘盛戎、李多奎两位大师的弟子学生啊就上演了这个戏，并迅速的就在全国范围内传唱开来。戏的时长不长啊，所占的人物也不多，至今依然是广大院团的保留剧目，也是我们经常在票房业余活动当中能够听到的名剧名段。今天我们要请您听的这个录音也是裘李二位大师的亲传弟子他们的合作。那么扮演包公的是裘盛戎先生的弟子李长春，扮演吴妙珍的是李多奎先生的弟子王梦云。

几月困死人影，怎算得孤家同僚就报名，盼望花旗门清房地若许个死上个七军下压命，白回旗杆我拿 刀不 小金伺候。